你忘了，因为不甘心才苦苦撑着。其实我比谁都清楚，这没结果。我用千百种的方式去爱你，你只用一个借口拒绝。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谁的错？如果上苍早已做了选择，今生和你相遇又是为何？难道上辈子我做了孽，你来惩罚我？我永远无法猜透你的想法，你也从来不说为什么。这次你走得那么坚决，还说别送了。 送情郎啊，一送送十载呀，大呀门儿啊，东啊，偏赶上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我的情郎多待几分钟啊，对儿拉门儿摇一儿摇啊，对儿拉门儿摇一儿摇，留我的情郎多待几分钟啊。 生和你相遇又是为何？难道上辈子我做了孽，你来惩罚我？我永远无法猜透你的想法，你也从来不说为什么。这次你走得那么坚决，还说别送了。 送情郎一送送十载呀，大呀门儿啊，北呀，瞧见了一只孤雁又要往南飞呀，情郎走后谁把奴家陪呀？